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。咁啊，头先咧就讲到奶樽呢个问题啊，因为以前嘅奶樽咧，其实就系用玻璃做噶嘛。 嗯。 咁其实玻璃咧就系一种非常之唔活跃嘅物质啊，我哋叫做 inert 啊，英文叫 inert 系嘛，即系好惰性咁样啊，即系 chemically inert， 即系唔会系好 reactive， 唔会有好多化学反应，其实最好嘅。咁但系咧，因为佢比较重咧，又惊易打烂啊，哇！咁嗰阵时咧，于是咧，啲人就制造嗰啲咁嘅胶嘅。咁但系最先啲人对胶都有些少嘅担心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即系当其时咧，啲人就细神劈完咧，就话哇，呢种胶咧系耐热嘅，安全嘅。咁特别其中有几个牌子咧，吓、啊。一隻好似係美國嘅，一隻係日本嘅添啊！唉，好似日本嗰隻叫 Pigeon 啊，好似啊，我都記得有幾隻牌子嘅。美國嗰隻係 G 字頭嘅，係特別出名嘅，香港人好中意用嘅，就好貴喎、啊、幾廿蚊個嘅喎，即係而家講好多年前啦、啊、幾廿蚊個奶樽，但係都照去買啊！就係、是、啦，咁你知道咧，我哋中國人又其實好講求清潔噶嘛，咁我哋咧即係喂完之後唔淨係洗噶嘛，洗完之後仲要霎噶嘛，霎奶樽啊！你未有經驗啊？我家有經驗啦嚇，霎奶樽啊嚇。咁但係當時啲人咧就話呢種咁樣嘅入面有雙酚 A 啊嚇 BPA 嘅成分嘅膠奶樽咧係安全嘅，但係竟然咧就去到2009年，而家講緊係五年前嘅陰公啊，零九年嘅時期咧。啊，唔係添，我都係睇錯咗。而家係10年啊，但係好啦，而家佢係我睇零九年，點解我講零九年咧？原來因為即係喺我揾到即係嗰個資料咧，最新嘅數據，零九年嘅時期咧，竟然咧全球咧每年咧就生產呢種雙酚 A 咧係達到220萬噸。220萬噸啊！你話幾驚人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，但係後嚟咧，其實一早咧自己已經係有人指出㗎啦，就係、是、原來佢呢個雙酚 A 咧，佢係能夠有一啲咧。是類似雌激素的作用的、 嗯、 即是在人的身體裡面。咁、所以呢就好多人都已經批評，但是呢你唔使講啦，製造商梗係頂住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始終羅馬帝國咧都係有一定嘅自由嘅。咁好多科學家佢自己去獨立研究啦，係嘛？獨立研究嘅時期咧，卒之就去到2010年嘅9月咧，就加拿大通常呢啲嘢比較先進啲啦，係嘛？即係除咗嗰個油砂嘅開採之外，呢、這個真係鬧到佢七彩啦嚇。咁、但係嗰個唔好啦嚇，即係但係咧。佢又好環保啦嚇，各其他方面啊，咁佢就2010年9月咧就正式宣布咧，就係雙酚 A 列為係有害嘅物質，就不能夠再用啦嚇。咁啊，而家嚟講咧就其實全世界咧即係都好多就係即係禁止。咁但係個法例咧，我未有時間真係去 check 啦嚇，有啲可能都係勸喻嘅啫。即係叫做大家係叫自我記錄啊、紀律啊咁樣樣啦嚇，即係有時咧好離譜嘅，即係啲嘢。一陣間我會再講多啲嘅，即係嗰啲嘅所謂自律呢個問題。好，咁但係咧就原來佢美國亦都一項研究，佢顯示咧就係話佢用同人今次係近好多，即係近過白老鼠，就係、是、一種狸猴啊叫做嚇 rhesus monkey 咧。咁啊，嗰個咦，係咪好似唔係 rhesus 啊？唔記得咗。總之係狸猴啦。咁啊，日本嗰啲狸猴好出名㗎，喺啲冰天雪地嗰度啊，啲雪道啊，有個温泉度浸温泉啊，咁啊嚇。因為通常啲馬騮好怕水嘅，但係咧日本啲狸猴咧就中意浸温泉嘅。咁樣咧，佢就做咗實驗，做實驗時期咧，佢就直情咧係嗰啲雌性嘅呢啲狸猴咧，食咗雙酚 A 之後咧，佢哋嘅生殖系統會出現問題，佢哋嘅染色體係會出現異常嘅。哇！你係幾得人驚？咁，但係我哋咧就已經唔知用咗幾多年咧，用咗喺奶樽嗰度啊！ 原來我都係咁耐，原來 我相信你都用過啦，呢種咁樣嘅名貴名貴嘅膠奶樽嗰度，好多人都用過啦，係嘛？咁而家先知道原來係有問題嘅，你話死唔死嚇？咁、所以咧，即係食物安全咧，其實係真係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嘅問題嘅嚇。因為真係同我哋最息息相關嘅，因為你每日都要食噶嘛，你唔食就死噶啦嘛，係嘛？但係咁問你食落肚嗰啲嘢有幾多係真係你親手種嘅？ 同埋發覺咧， 你親手養嘅， 好似好多權威嘅嘢都冇乜用。 係啊，就係呢樣先得人驚啊！即係好多嘢咧，即係你話長年累月都話係 OK 嘅，突然間第二朝起嚟睇打開報紙話唔 OK 喎、 啊， 唉，咁所以咧就真係、即係呢樣嘢又即係值得我哋反思啦，係嘛？但係即係又可以咁講，某程度上又係同資本主義有關嘅，係、嘛？因為佢係要係 盈利去牟利嘛 ,profit making 嘛。所以佢唔会发明一样新嘢，佢发有用嘅时期呢，佢就会千方百计都会尽快推出市场。咁样冇错，作为政府呢，所以你嗰啲小市场唔系大市场小政府嗰啲呢，就话最好连政府都冇埋啦，咁就仲发达係咪，所以咪毒死先算囉，毒死你如果冇政府唔使告添啦，係咪咁叫做我哋成日呢，如你有个讲法嘛，叫做消费者就叫做咩啦，即係自己小心啦，叫做 consumers beware 嘛。咁係㗎，譬如你成村人食死咗一半喎，咁你以後咪唔好買囉，呢啲咪叫市場規律囉，係咪咁嗰啲生產嘅人俾你打死咗，咁咪市場規律囉，係咪即係冇意思嘅，嗰啲自由經濟主義者呢，其實真係個腦有問題㗎，係咪好啦，咁所以政府要把關㗎嘛，點解有消費者委員會呀，點解要嗰啲 government lab 啊，即係嗰個 chem lab 啊，係咪即係要化學啊，咁樣個食物安全標準㗎嘛。好啦，咁食物安全標準嘅時期呢，其實呢好多時你如果唔係資本主義嘅制度底下呢，其實根本都唔會有咁大嘅動力去不斷製造啲新嘢。就算製造到新嘢，亦都唔會有咁急嚟去 推出。 你明唔明啊？就係呢兩個主要嘅因素，係咪即係冇錯，人嘅科學發達。咁但係科學發達得嚟，我哋幾十萬年幾百萬年都係咁樣食嘢係生存㗎啦，都食得好好㗎，係咪咁但係點解而家我哋要即係整咁多呢，就係因為我哋有食智利嘅木瓜，唔係木瓜啦，唔知智利嘅乜乜，咁中間又要加防腐劑啊，咁樣樣咯，係咪唔知咁哇，我哋又要唔知食啲哇越嚟越大越甜嘅乜嘢，咁於是你又整啲基因改造啊，一陣間會講到啦，係咪咁所以呢，其實呢樣嘢呢，即固然係有一個永恆嘅人性嘅問題，但係亦都有制度上嘅問題，就係資本主義制度，係咪因為佢個 profit motive 呢，係令到佢不斷要創新，不斷就係創新之後就要將佢推出市場，市場化就先至可以有利潤啊嘛，其實係無謂嘅，即係你整咁多人造嘅化合物而食落肚，你話係咪傻嘅，係嘛？咁就係呢個問題啦，即係冇嘢離得開資本主義嘅，講真，真係樣樣嘢都有關嘅。好啦，咁樣最後呢就略為講一單即係叫做稍微 minor 啲嘅咧，少嘅就係孔雀石綠，有冇聽過啊？ 咁我都有聽過， 有聽過咧。孔雀石綠用喺邊度啊？知唔知啊？养乜嘢啊？好嘢啊！都有啲觸覺 嘅。好嘢，其實真 係。梗係呢個常識啦。孔雀石綠咧有一段時間咧又係啦。原來咧特別係大陸啊，好多養魚嘅咧，佢就係落呢只孔雀石綠咧，原來係可以防止咧啲魚係生病，特別係俾真菌感染啊啲 fungus 啊。因為講真咧，你喺海入面咧，哇個環境咁寬敞係嘛？當然都一定係有病嘅，即係自然界生物都會有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你大規模爆發一個病嘅機會就微啲啊嘛。但係你喺個魚塘上嗰度養喎，喂大佬，稍微個環境有啲問題嘅時期，咁你突然間一個病傳開嚟就死曬，咁你血本無歸㗎嘛，老實講呢、這個亦都係好現實㗎，係咪咁所以呢好多呢啲咁樣嘅養魚嘅人呢，佢就為咗啊等佢健康生長，發覺原來孔雀石綠呢就有呢個防治呢個咁嘅真菌嘅功效，咁就落去。咁但係原來呢後嚟就發覺，即係1992年嘅時期呢，即係最後正式宣布呢，原來孔雀石綠啦係致癌嘅 carcinogenic 嘅，而且係最恐怖嗰種癌啊，即係死得最快嗰種。就係咩癌啊？死得最快嘅就係肝癌啊！大家有呢個常識嘅，其實 liver cancer 係死得最快嘅。當然啦，即係有又唔好囉，係咪即係一係就如果冇癌症，其實有嘅話呢，可能係最好呢個啦，即係三個月之內你一定拜拜㗎啦，差唔多係咪咁有啲癌幾年啦，三五七年嗰啲就好陰功啦，係咪咁但係呢，原來孔雀石綠呢係會導致癌症嘅，所以而家呢基本上已經係禁用啦，其實佢又係人工合成嘅，又自然界唔存在嘅、所以你話即係呢樣呢，即係又係叫做詛咒，又係叫做恩賜啦，係咪叫做即係 curse and a blessing，係咪即係好多嘢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一個叫做雙鋒嘅利刃啊 ,double-edged sword, 係咪即係而家現代嗰個科學啊科技啊咁樣係咪 但好似好多嘢想挑戰大自然 啦。係啦冇錯啦。嗱而家講到挑戰大自然呢，跟住落嚟講一個最勁最勁嘅挑戰。就話去到我哋嘅 DNA 嘅基因嘅水平。就係 GM food。就唔係話通用汽車公司突然間搞起食物，唔係 General Motors， 係 genetically modified 啊！呢啲爛 gag 嚟嘅，你可以唔使理我啊！GM 咧就係 genetically modified， 就係叫基因改造食物有啲人又叫轉基因啦，係嘛？就是、我中意基因改造多啲。咁基因改造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當然係要人類喺50年代係嘛，就係、是、James Watson、Francis Crick 係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克里特同埋華生發現咗 DNA 嘅雙螺旋鏈結構之後，我哋先至真係有所謂基因嘅。科學同埋呢個工程學啦，叫遺傳工程學啦，或者叫基因工程學。咁但係呢其實去到 嗰陣時咧，就原來我哋知道基因原來喺生物啊，即係之間嗰個轉移咧，其實係真係仲早過嗰個雙螺旋鏈嘅發現喎。原來喺1946年嘅時期咧，即係早幾年咧，佢已經即係嗰陣時雖然未知道嗰呢個基因嘅結構係點樣啊，具體結構啊，但係已經發覺原來生物之間咧係可以有基因轉移嘅。1946年，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因為我哋發現咗呢個雙螺旋鏈嘅鏈嘅結構之後咧，咁我哋嘅基因嗰個技術咧不斷提升啦，咁甚至咧就有所謂啊，可以基因咧直情可以將佢即係邊度剪斷佢，邊度插啲嘢落去都得嘅，係嘛？即係嗰啲叫 gene splicing 啦，嚇，或者叫重組或者個合成嘅 DNA 技術。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班嗰陣時咧就寫過一篇文章投稿，當時一本雜誌啊，香港當時仲有一啲科學雜誌嘅，而家冇曬啦，啊，就第一次攞稿費嗰篇文章。吓，应该系1976年咧，第一次攞稿费嘅，就系叫做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嘅一个咁嘅争议，环绕住呢个就叫 recombinant DNA， 系嘛？好啦，咁呢个咧就呢个技术而家越嚟越发达啦，咁我哋简称就叫做基因工程学啦 ，genetic 即系 engineering 啊，系嘛？咁样咧就于是人类咧，原来喺1983年嘅时期咧，啊，即系我大学。過咗之後啦，即係畢業出嚟幾年咧，咁咧就已經係第一次咧，就將一個外來嘅基因咧，直接入去一個生物體嗰度，即係嗰個基因嗰度。咁啊，就係、是、但係嗰個咧係一植物，就係、是、一個煙草嚟嘅 ，tobacco 一個 tobacco plant 啊，即係做煙草嘅嗰種植物啦。咁咧佢成功地咧就植入咗一個咁樣嘅基因。咁呢個就係一個里程碑啦，歷史性啦，1983年係嘛？咁但係咧就去到1994年咧都好快喎，11年之後，美國嘅 FDA 咧。就正式第一次批准經過基因改造嘅一種食物上市，即係20年前啫，僅就係美國批啦。咁係咩嚟咧？係番茄。咁呢個番茄咧係咩咧？原來咧，我哋話番茄佢當然係非常之有營養啦，係都好味嘅一種食物啦。但係咧，佢有一個唔好處就好易腐爛嘅，同埋佢亦都好易撞爛添啦，即係喺運送過程入面啊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譬如有啲地方佢唔出產番茄嘅，或者佢我想保存佢耐啲，就好麻煩啦。於是佢哋咧就有啲人咧，基因工程師咧，佢就竟然可以咧，佢真係好叻啦，就植入咗一個基因落去咧，就令到佢咧係可以耐好多都唔腐爛。同埋咧係啦，嗰、那個皮咧有彈性啲，就係即係硬啲，就唔會咁易撞爛，因為撞爛咗你唔會買㗎啦。你番茄爛咗，你唔會買爛番茄咩？係嘛？啊，即係買嚟掟某某人就得嘅，係嘛？啊，好啦，咁咧，於是咧就呢、這個就係一個里程碑啦。1994年批咗，咁佢自此之後咧，其實好多批咗，批到不得了。咁而家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即使你未聽過咩叫 GM 食物啦嚇嘅嗰個食物咧，其實你一定已經食過㗎啦。點解咧？個關鍵就係話個標籤嘅問題啦。原來呢種食物咧，其實自從出現以嚟咧，都引起好大好大嘅爭議。咁好多環保人士咧，都係憂慮咧，即係話其實佢係未經過驗證嘅，同埋你實際上應該係長時間嚟去做實驗先至知道佢係有冇害。就特別係兩方面啦，一個就係對人體嘅健康會唔會構成損害啦。第二方面咧就係話會唔會嚇，即係呢啲咁嘅基因改造嘅品種啊。即係如果佢啊唔覺意出咗去出面自然環境咧，就對嗰個生態嗰個平衡咧係造成好大嘅干擾嚇，係、啊、會破壞嘅，係會災難性添咁樣樣。咁但係支持基因改造食物嘅人咧，就梗係話：，誒呢啲叫杞人憂天啦、啊，係嘛？即係過分憂慮又點點。咁啊拗咗咧，即係起碼超過20年啦，而家即係由1994年到而家超過20年。咁但係咧、那個問題其實亦都係一個利益上嘅角力嘅啫。美國因為其實就係基因改造食物嘅大哥嚇、啊，其中一個最勁最勁嘅，大家可能聽過叫做孟山都公司，叫做 Monsanto， 哇，係全世界差唔多係最大嘅食物嘅公司嚟嘅 Monsanto。咁樣咧，佢亦都係搞嗰個基因改造食物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GM food 嘅，好緊要嘅。咁因為呢啲咁樣嘅巨大既得利益集團啊，嚇，即係大灑金錢、豬般阻撓咧，美國到今時今日咧。即係講咗好多次咧，但係都通過唔到一個法例，就係要佢標籤。而家標籤就唔係唔俾佢上啊，已經上曬架㗎啦。咁但係啲人就話 ：OK， 嗱你上架都得，但係你起碼咧你要有標籤法，係啦，話俾人知呢啲咧係基因改造食物，或者含有呢啲食物嘅成分啦，所謂係嘛？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第二啲食物做㗎嘛，特別係而家好多嘢都係大豆有份做嘅。而家嘅好多大豆咧，其實都係基因改造嘅。好啦，咁但係美國到而家咧係冇標籤法嘅， 但是歐盟呢對呢樣嘢就好緊張啦，所以歐盟好早就已經立咗法，完全呢係要標籤曬嘅。咁標籤曬呢即係起碼呢我哋作為消費者呢就點呀， 就知道有咩事。 冇錯啦，有個選擇㗎嘛。你冇錯，可能呢即係基因改造嗰啲佢唔知點樣啦，係令到佢更加平啲、又平靚正㗎嘛。但係個問題如果你係好關心你自己健康嘅，咁、你話我情願買貴少少我就唔買基因改造嗰啲。咁你起碼有個選擇㗎嘛。 格拉底毛要喺格拉底先係一條格拉底毛。 冇錯。 一條格拉底毛離開咗格拉底。佢只不過一條毛。 佢只係一條閃電毛。 告訴大家聽啦，其實如果大家睇色戒呢裏面嘅湯雲都有格拉底毛。 格拉底毛好似話嗰個年代有啦，而家就冇啦各位。幾時開始冇㗎？ 喺外國原來1915年登咗第一次嘅廣告，即係啲女。冇毛嘅廣告，即係嗰陣時你我啲女開始咁係冇毛啦，開始就帶動咗呢一個潮流啦咁樣。李安都講過，翼毛是很性感的，既真實又自然。你知唔知唔係我鍾意格拉底毛先㗎？係其實喺以前 格拉底毛 鍾意我先。